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上，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人艺的演员们诵读了话剧及文学作品的经典片段。本期诵读小站，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人艺青年演员李京旭诵读的《哈姆雷特》选段。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得不使我们踌躇不已。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诮，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牵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繁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他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炽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和上游沙尘的影响，上午西部、北部出现了浮尘天气，局地还伴有扬沙。今天白天以多云到阴为主，山区有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郎定，这是天管啊。 五粮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双休日，我们又要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了。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西河大鼓作品，要为您请上的呢是西河大鼓名家田印庭先生。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在中国呀家喻户晓的故事《将相和》。 才为上将，蔺相如他 台上的春色怎比我强，并未曾身经过战就官居谋上，似这样不平事岂断某的肝肠。这一天有门客来报到堂上，说蔺相如长记赴宴好风光，老廉颇听此言气往上撞，冲天怒火撞顶梁，吩咐左右跟我到街前和他争斗一趟。率领仆从朝外闯，来在了长街，站在路中央。蔺相如到此听说廉颇不挡，拦路不妨还起昂昂。丞相说怎么可以断路小巷，绕道而行又奈何妨。老廉颇又追来小巷，还是把路挡。丞相说他这是为的哪一桩，再吩咐令孙别路出言前往，有谁知道老廉颇他又绕到前方。三四万五风鲁马汉王人马在街前排列成行，蔺相如见到廉颇如此狂妄，府内辗转暗思量，勇冠三军万夫不挡，官高爵显四海名扬，我两次建功入阁拜相，他不在鞠躬四老心态骄狂，倘若是将相反目同死死较量，怕的是那枪琴一定要趁虚而入，发兵前将夺取不着帮，到那时将不出帐相不复位，我们如何能把敌人打怎能免命早出叛军死尘上。想至此不能容让还要容让，我怎能因小失大割破家亡，也只可罢宴回府免得冲撞。老廉颇他从此猖狂更得意洋洋，这个廉颇越骄傲相如越让，这件事满城风雨传遍四方。这一天玉清大夫来拜访，见到廉颇他们两个人对坐在课堂，玉清说刘穆将军善战在疆场，屡次抗秦保边疆，诸侯畏惧人人敬仰，您的功高盖世是当代的豪将。廉颇大笑说过于夸奖了，大夫的抬爱 悔不敢当。须清说，鲁公老当然是将军居上，可是论度量，孩子说是丞相强。哎，于大夫可不该把他夸奖，要提起蔺相如，文武气满腔，找着安慰，凭我一人之长，威震秦国国，不敢翻边疆。蔺相如他一仗着春蛇，官居我上，他是一时侥幸犯了君王，一射人之长着王叔回将，在堂街我三次拦路，他胆战心慌，只要是暗联谋在朝为将，我管教他太平的这个丞相做不就上，我把他赶出朝堂啊。听说老将军息怒，请听我讲，二虎相争啊，必有一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羞辱秦为国争光啊，秦王之位谁能担当啊，唯有蔺相如，徒有顶无畏惧，射箭春枪，他即使不怕秦王，何惧老将，将军争断脚长，他怕的是秦兵来犯无人抵挡，到那时社稷不保，百姓流亡，蔺相如以国为重，才把您让，因此上三次必入在小香堂，是不说蔺相如宽宏大量，须知道将相不和手足残伤，你二人一争一让，可见海量，蔺丞相岂能是懦弱无刚，我今天不揣冒昧，言语莽撞，望将军为国家大事再思量，有过必改，我苦苦多量，廉颇闻听他灰心思想，梦一场，羞愧交加是难当，说我多谢于大夫，你惊醒我愚莽， 我自己当，我怎敢劳动林丞相，我一定负荆请罪走一场。 哦，既然是老将军愿辛苦一趟，我但愿得你们从此后万物同心，福报家邦，玉清恢复，我不讲代表那知不改过的老忠良，恨自己太不当，既惭愧又悲伤。你看他诚恳低头负荆请罪走皇马，他的血不猖狂。 相入正看兵书，坐堂上老脸婆羞愧难当，跪在一旁念敌人度量狭窄，所见的不广，林丞相撑得起是海阔天长。不怪我年迈昏庸太鲁莽，在长街三次拦路誓不应当，蒙受到玉清大夫忠言善告，使得我蹉跎不及，万感的悲伤，这是我先父母的家规。一流的心脏违背时，一仗击打在色堂，现如今我的春春病尽，双亲丧了也只好负荆请罪，我如见了爹娘，丞相不比八不容让，请自罚如何打马也应当。话至此千言万语难以讲，老将军悲声凄惨，热泪盛汗，痛哭流涕，捶胸大动，蔺相如情不自禁。 信何等信长，强步上前搀起老将，老将军你如此我怎敢称当，你我同情不设计又何愁，强行残暴似虎狼，从此后怎么同柄同行的国政之长，我敬你老虎功高势无双，这才是将将和协力把强秦抗，万众一心保卫河山，才能国富民强。 欣赏了田应廷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将相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经典的曲艺作品名家名段。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留下来几句甜做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不愿再受情感，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爱在你身边， 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环外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呢、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加80平8万就够了 别没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疗装是9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未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排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正好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曲艺名家们精彩的曲艺唱段。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要为您请上的呢，是洛派京韵名家陆以琴先生。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红楼梦》中的故事《鸳鸯剑》。 福建四人回长久转，忽听得马嘶人喊乱嚷嚷，原来是贾琏与贾珍回家转，呼奴唤呗，摆上了酒浆。这贾珍在酒席宴前心神无主，得住的偷眼看娇娘，见三姐真是杨柳迎风，桃花带雨出水的芙蓉，恰似碧露的海棠。贾珍他心动神怡，真魂飘荡，他也顾不得吃酒了，忘了喝汤，冷磕磕的把口张，他那垂涎有三尺笑啊，三妹妹，愚兄我有一言，莫怪清皇。你与那柳香莲姻缘初定，到如今一载有余，他音信渺茫。有道是月有缺损，花有凋谢，为人的青春似过隙流光，人生有酒须当醉，花开当折莫贪狂。贾珍他故作不知说，那刘某他是何如人也？贾琏说他是平宗郎君，本末登场。贾珍说哎呀呀，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居士使唤门墙。牛三姐一旁带怒推杯盏，峨眉微蹙不搭腔。这贾琏见三姐无言，以为莫须，斟上一杯水酒，把小脸儿扬，想大哥款款多情，风流才子三妹妹，你比花解语比玉生香，我有意做个冰梅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挑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盅，就算是定亲酒吧。学一学天孙之女会牛郎，这贾琏眉飞色舞，还要往下讲。尤三姐气囊囊。 上胸膛，啪一声手拍桌案，震得杯盘响叮当。你们暗地什么歹心肠啊？声冷笑，你耍的什么巧嘴，装的什么腔，你不用花言巧语设圈套，早把你们牛黄狗宝看透了堂，仗着你那虚情假意甜言蜜语欺骗我的姐姐，给你做了二房，到如今糊涂又迷住了你的心窍，又打算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你妄想把我们当作分头来取乐，总算你走错了佛堂，烧错了香，谁不知道你们贾家那些肮脏事，以财仗势任意张狂，满嘴里仁义道德诗书礼，难见人呐奸盗邪淫在肚里装，可惜了的人皮披在你们身上，一个个酒色之徒臭皮囊。你不是想喝酒吗？咱就放开量的饮吧，来来来，我和你喝一盅又有何妨。一行说揪住了贾琏，就把酒灌，只吓得这贾琏他的酒一全消，头难找。尤三姐斟一杯又一杯，杯杯饮尽，满一盏又一盏，盏盏喝光，整整拆魂，把乌云清完，脱下了外衣扔在了一旁，露出来葱绿的抹胸，桃红色的小耳，真是鲜艳夺目，耀眼生光。他这里忽起忽坐，拆环乱慌，忽喜忽嗔，哪有半点端庄。他这里喜笑怒骂，高谈阔论，贾珍与贾琏如醉如痴，恍惚迷茫，他们想进不敢，想远又不舍，想话也说不出，大气也不敢扬，平日里斗嘴挑情，酒灌风流长，到如猖狂啊！尤三姐闹够多时，转身进内室。尤二姐跟随进了卧房，妹妹呀，你是个女孩家，成何体统？这般厮闹，实在是理不当。尤三姐痛彻肺腑，泪如雨浆。姐姐你是游子痴迷呀，怎不思量？只因你性情而柔弱， 无主见，才落得水灵灵的鲜花插在了烂泥塘。不是妹妹我打头破脸，不顾羞耻的胡思闹，怕得是那些狂风浪蝶任意张狂。咱们虽然出身寒微，并非下贱，拼一死不能让那浪子狂徒得意洋洋。二姐儿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话到了伤心处，两泪汪汪。妹妹你心高气傲，胸有成算，莫非说一心一意盼牛郎？三姐说，我和他婚姻已定，绝不更改，斩钉截铁，立志如钢，一行说拔下玉簪，一阶两断，我志不坚如此般，命不久长，那柳生一年不来，等他一载两年不到，等他两年的时光，今生等不来柳公子，我情愿青灯古刹旁念佛烧香。正是三姐明心志，外边相同儿报来了那浪迹江湖公子柳二郎啊。来到顿时间喜上眉梢，止住了悲伤，从今后再不用提心吊胆，呕心血再不能随人拨弄气难扬，这才是苍天不负痴情女，今生得配武艺郎。这姑娘脸内含羞自欢喜，哪知道那连败的公子是两样心肠。柳香莲自从定亲回家后，埋怨自己太荒唐，宁国府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贾珍父子丑名四下扬，尤三姐污泥之中岂无沾染，绝不是冰清玉洁淑女端庄，倒不如退了亲事所还定力，主意定寻找贾琏来到新房，进门来见杯坛狼藉，桌上方贾珍贾琏神色苍狂，看此处俨然花街柳巷，他弟兄酒色之徒果不虚狂，他二人宾主寒暄落下座，柳香莲满脸寒嗔坐一旁，向贾琏说，自从定亲回故里，不料想家中为我择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 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龙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遍体冰凉，隔连龙更生问道：“可是公子吗？难为你一派言辞多趟风，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分明是听信人谈论。一旦知今，你变了心肠，须知道。”十步之内有芳草，十指伸出有短长。我为你终日愁眉伴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志，我为你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床头上摘下鸳鸯剑，苍啷啷抽出一股磁风，在身后藏起帘眼望相连说还你定力，一行说泪如雨下湿透衣裳，左手讲剑赴玉公子，右手回伴自刎警枪，霎时间柔小玉云气息渺茫，柳香莲放声大哭，真烈女子也，你看她顿足捶胸泪两行，可恨我有眼不识金镶玉，辜负你知难人品一脉情长。有三姐玉碎捉尘，生死气壮 欣赏了陆以勤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鸳鸯剑，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